格拉斯的《我的事迹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节目编辑制作刘莎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舒广播。